好了，各位又到这个环看历史的时间了。那回顾之前那几集呢，我们呢都是主要呢就是讲这个中共的政权啦。那呢就在那个的就是不同的领域啊，在进入现代史之后，特别是由近代开始啦，其实立憲啦，革命之爭啦，咁跟住到辛亥革命之後啦，咁五四啦，五四就迎來呢個馬克思主義，咁然後中共喺建政之後嘅頭嗰三十年嗰啲嘅情況啦，咁亦都係睇到佢嘅國家資本主義喺經濟改革之後，嗰個走向嘅一個新嘅社會控制嘅模式，咁同埋呢個經濟模式變成一個即係自己有利益集團， 係啦， 咁就今日貿易戰咧。不單止是關稅咁簡單，我覺得，而係睇下美國可唔可以即係拆解成個中共喺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下邊嗰個經濟運行嘅方式。 冇啊！依家中美關係貿易戰之係其中最啊最前，即係我哋叫做即係 overture， 即係個前奏嚟嘅啫。 係啦， 其實咧根本就係成個格局咧，就係大家係以即係美國係以中共為競爭對手，同埋咧佢覺得係要壓止佢嘅膨脹，同埋對即係佢伸展佢嘅影響。 呢個牽涉到佢嗰個經濟模式，所謂用呢個舉國之力去即係某啲行業裏邊打敗呢個美國，特別係科技製造業。 佢都唔止佢喺南海啊，喺一帶一路啊，以至最近北極啊，你知惡到依家北極會議啊，美國佬都趕佢走。 係啊， 佢關你咩事啊咁啫？咁咧就所以就你睇得到係非常之緊張嘅關係，因為直情係依家話俾你聽係全面開戰嘅，即係全面大家對著幹嘅。咁而最緊要咧就係你睇個美國直情走去英國同佢講話，你唔好用華為，都幾惡喎。然後跟住佢話如果馬出呢個 文翠山啊， 佢文翠山咧就係即係太懦弱。佢如果當年係呢、這個。Margaret Thatcher 喺度嘅時候咧，就唔會咁樣嘅。 因為 Ronald Reagan 就係朗奴列根同 Margaret Thatcher 就係攜手懟冧呢個蘇聯帝國 噶嘛， 係 嘛？ 一齊拉倒呢個蘇共帝國嘅兩個推手嚟。 咁跟住咧，最緊要 U 咧，其實好即係你睇到都好清楚嘅。今次講嗰幾個關係，即係同中國嘅關係。咁啊講咗啊，我哋大家會係競有合作啦嚇，又係夥伴嘅貿易啊等等嘅嘢，貿易嘅夥伴啦。但跟住有一樣嘢最清楚，今次就係、是、制度上高嘅競爭對手。 嗱、啊，呢、這個 哇，呢、這個係好緊要，呢、這個係淨係同美國拉埋一線嘅。 同埋即係佢唔當你自己人啊！呢、這個最重要就係以往 engagement 嘅意思就係佢以為有朝一日，大家都係屬於呢個民主自由陣營嘅一員。而家就唔係啦，佢當你係當年嘅蘇共一樣，係所謂中國模式係另外一套同西方嘅核心價值，包括自由資本主義係好唔同嘅嘢。 咁跟住啦，澳洲、新西蘭。新西蘭最近有個學者寫本書咧，佢 Maria Brandy 寫本書就係話佢中國點樣利用佢嘅鋭權力喺呢啲人口少嘅國家嚇嚟到 南太平洋咯，其實 係啊，咁你呢、這個咁咧佢話咧就講到佢唔淨止買嘢，唔止即係操控啲傳媒，甚至派間諜，甚至有爛仔，佢自己都俾人搞。 呢本書嘅作者咧、就甚至懷疑就俾呢個中共嘅。即係指使咧，去騷擾佢。 騷擾到好緊要。咁啊，澳洲唔使講啦。 之前澳洲有一個學者咧，Clive Hamilton 嘅《The Silent Invasion》沉默的入侵，又揾唔到出版社添。亦都係同紐西蘭呢個學者所寫嘅書一樣，係講中共點樣滲透澳洲，包括當時澳洲嘅工黨啊，包括澳洲嘅華文嘅傳媒啊、大學啊。文化組織啊，呢類咁嘅嘢都即係幾全面嘅。今次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喺咁嘅大格局之下睇台灣 嗱，呢、這個 未來 嗱， 呢個好緊要， 好緊要嘅問題。 因為台灣就嚟緊選舉，咁所以咧係再出咗嗰個郭台銘 ，OK， 仲有韓國瑜啊， 韓國瑜咁等等嘅人咧， 玉絲 係啦。咁依家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我哋一定要睇下台灣嘅出路。咁當然台灣好得意，台灣亦都係好多嘢，亦都睇住香港。即係佢哋都對好有對香港咧，雖然佢哋唔會一國兩制啦，係嘛？但係佢都要睇住即係中共點去管治香港，點樣滲透香港。其實如果佢哋有遠見都知道咧，其實佢有啲手法依家都用緊喺台灣。 其實係全面， 係啊，全面 複製嘅其實係。 係 愛字頭，香港有，係嘛？喺台灣又有， 用黑社會，香港有，台灣又有，那些白狼啊，那些就是 係啦、 啊。上次毆打啊，羅冠聰啊，那些就係啦。 跟住滲透。 跟住啊，中天頻道啦，日日捧韓國瑜啦。跟住蔡顯明旺旺集團嘅名義，即係等於喺香港用 Keeper 去收購媒體一樣啫嘛。 係。 喺台灣其實就仲張揚添，我覺得。 係啊，仲好似仲惡過香港。 係啊。 不過咧，我哋從即係台灣發展到今日，我都回顧翻少少講，好唔好？ 好啊， 即係台灣本身大家知道咧，就係、是以前咧就是、一個未開發嘅部落，即係如果講係講五百年前， 我估佢個民族、啊、即係你話原住民應該就係反而係近菲律賓啊嗰啲山地嗰啲嘅原住民。 啊，佢山地啦，大土 屬於嗰個系統、 啊、大土國咁，但係佢即係依家都咩啦？依家都已經動。當然已經係嗰啲好多啲已經係 漢化啦， 唔係漢化，即係融入咗個主流社會，嗯、但係佢仍然都有啲部落喺度，仍然有少少嘅文化喺度。咁所以原住民有幾席㗎喺依家立法院嗰度。咁咧就大家知道明朝啊試過一次啦嚇，攻陷咗台灣。咁但係最緊就係清朝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明朝就係趕走嗰啲荷蘭人同埋西班牙。 荷蘭、啊、台灣進入呢個世界史係咩咧 ？Formosa 應該就係嚟自葡萄牙文嘅，應該係 Formosa 呢個名。 葡萄牙嗰陣時係葡萄牙，係唔係一決 最先？因為明朝年代咧、啊，東來嘅話，地理大發現之後咧、 嗯， 東來嘅勢力咧就係、是、以當時嘅海上強權就係、是、葡萄牙、荷蘭為主嘅。係 嚇 咁咧就葡萄牙就喺應該係嘉靖年間就佔咗澳門啦、先就去咗廣亞啦，去咗印度啦，然後跟住 葡萄牙澳門就唔係佔嘅，喺中國俾佢喺度做 俾佢喺度做生意啦， 做生意嘅咁樣，佢都算叻噶啦，講掂佢就有永久冇期限嘅地方俾佢 使用權， 係啦。咁但 係葡萄牙而家你去淡水你都見到紅毛城就係呢、這個荷蘭人嘅據點啦，咁、就仲有台南嘅安平古堡啊等等， 咁佢。呢、這個荷蘭人都幾叻嘅，趕走咗葡萄牙佬喎，打贏咗佢。 嚇，咁就真係由呢、這個嗱，佢、荷蘭就先就去咗印尼、因為當時係做香料貿易啊嘛。 係、 嗰啲咁嘅胡椒啊、豆蔻啊，啲好值錢噶嘛，運到歐洲。咁、就先去咗呢個耶加達。咁咧就係、是、耶加達嘅總督咧，就再由佢哋作為一個中途站咧，就派遣艦隊咧就嚟呢個嘅荷蘭。咁甚至就由台灣，由台灣咧就再去到。當時最早的平戶日本、最早跟荷蘭人打交道就是在平戶和、九州、你現在九州都看到那些荷蘭商館在那裡是 是 所以呢當時日本的西學最早其實是蘭學叫做荷蘭學、就不是說講緊法國、啊、德國、啊、歐洲 其實都厲害荷蘭是一個這麼小 的國家、海上強權來的、 咁同佢金融業好犀利㗎，台灣真 係。現代資本主義好多嘢係佢哋發明㗎。 荷蘭人真係犀利。 保險啦、股票市場啦、這個會計制度啦，全部都係佢哋發明㗎。 因為咁細嘅國家，嗱啲荷蘭人口同香港差唔多嘅啫喎，幾百萬嘅啫依家係嘛？ 而家我諗千零萬啦。 有冇千零萬？ 我諗台灣 700-800萬到。 台灣咁上下啦，同台灣。 喂，唔係台灣2000多萬啊，大佬。 我諗千零萬人都有嘅應該。 台灣荷蘭有冇千零萬？ 有啊，應該有。 可能會多過比利時一啲嘅。嗱，不過咧。咁但係好清楚啦，到到清朝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全部係歸入去清朝嘅版圖。 當時嗱，記住佔首先華人啊，對台灣實現呢個管治嘅咧，其實就係呢個鄭芝龍、鄭成功。 鄭成功嗰陣時係明朝啊嘛， 就喺明朝末年嗰陣時。 明 呢、這個鄭氏其實就係一個海上武裝嘅走私集團嚟嘅。這個鄭芝龍、其實是商人不過呢就因為當時呢就個自由貿易不是那麼通順明朝有海禁、所以呢就要有武裝護衛就請一些日本的武士、有些是來自、中國大陸甚至黑人都有的、東南亞的黑人都有的那就組成這個海上武裝力量那鄭芝龍呢就是主要那條航線為什麼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鄭芝龍的老婆即是鄭成功的老母是日本平戶人呢田川氏呢、而鄭成功是在日本的這個平戶的海灘千里奔出生呢、是因為那個是一個貿易路線來的、由日本的長期為什麼呢日本就做生絲啦、白銀啦、這些然後就去台灣、然後台灣就去馬尼拉、或者由馬尼拉再向歐洲那邊行那些所謂的大帆船、馬尼拉大帆船、這條的所謂全球化的開始了那個貿易路線就令到台灣進入了世界歷史的版圖 係。咁收尾咧就係、是、到呢個鄭明朝倒覆滅之後咧，嗱鄭芝龍咧、嗯，今時今日大家當佢一個民族意識嘅人，其實冇嘅。 嗯。 佢係一個生意佬嚟嘅。 嗯嗯。 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國際部隊嚟嘅，佢啲軍隊根本係。 但係明朝就冇乜所謂係嘛？即係、就是、你嗰陣時佢佔咗台灣。 嗱，就因為係啦， 俾佢嚇。 嗱，中國你話以前啊積弱啊，我哋俾西方欺凌啊等等。 嗯。 但你諗下喎，鄭成功嘅海軍係驅逐咗荷蘭人，喺熱遮蘭海戰裏邊係打敗當時海上強權荷蘭嘅軍隊 嘅 喎。 廣州嘅，廣州 嘅。係啦，就係、是、佔喺熱遮蘭海戰、熱蘭遮海戰之後咧，就佔領咗呢個嘅台灣。 嗯。 咁就實現咗呢個鄭氏王朝嘅管治。咁到康熙嗰陣時就。派呢個福建水師提督司郎， 嗯嗯、 就係、是、咧率領呢個海軍咧，就係即係攻打呢個台灣。咁、 嗯、 咧就呢、這個應該係鄭克爽嚇，鄭克爽定鄭經， 嗯、 應該係鄭克爽，即係阿鄭成功嘅孫啦、 嗯。 就係、是、投降。咁、 嗯、 咧就實現咗呢、這個將台灣納入咗大清國嘅版圖啦。 所以咧就唔係咁簡單話咩？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 不是不是，呢、這個當然不是。 即係好多，唔係即係呢句説話。睇下點， 睇下估到幾時啦、 啊？估到幾時啦、啊？係咪啊？咁啊，同埋嗰陣時候，你即係台灣嗰啲部族係咪就係中國領土咧？咁我真係唔知啦，係咪啊？即係你 咁肯定唔係啦，因為嗰啲山地人基本上你睇佢哋嘅， 唔知道中國文化係乜係咪？ 嗰、那個民族嘅源流啊，基本上都同漢人冇乜關係嘅。到康熙之後先至咧，就有呢個由福建嚟嘅移民啦、 嗯， 就一路移居呢個台灣啦。 係啊。 康熙統即係收復咗咧台灣 之後，咁啊一跳就跳到去甲午戰爭戰敗之後咧，就係、是、台灣就係 割讓咗俾日本， 連同澎湖列島 就馬關條約啦。 馬關條約啦嚇， 咁、啊、就李鴻章喺呢個春帆樓簽訂嘅馬關條約。 係、啊、啦，咁嗰時候拗緊就釣魚島咪屬於台灣，咁而家日本佬就話唔係，日本佬咧就係話1893年咧。佢已經係收咗釣魚島噶啦，立咗個法律咁啊，依家任佢講啦。佢呢個係無人島。 佢好似就話由當時一個藩主，咁、就用咗幾多錢就買咗佢咁樣。 總之咧就係1893年佢立咗個例，立咗個法律喺日本單方面就聲稱就係呢個諸葛列島。 嗱、咁跟住就進入咗台灣嘅日治時代，就50年啦，差唔多。日治時代咧就係台灣日本就派遣總督，就去管治呢個日本管治呢個台灣啦。咁就當然亦都發生過同嗰啲原住民嘅衝突啊、武者事件啊嗰啲咁嘅嘢。咁、就喺呢、這個，但係相對嚟講，日治時代嘅台灣咧，就係、是、比較和平嘅一段時間嚟嘅，真係。因為佢離開咗中國嗰個嘅 亂局。 亂局啊！咁咧就日本喺中即係、就是、兩個地方啦，喺中國攞兩個地方啦、一個就係、是台灣啦，一個就係收尾成立嘅滿洲國啦。咁咧就。都是銳意發展經濟，大家我哋今日對日治時代的記憶，很多時候都係講佢點樣衰格啊，點樣即係對付啲即係當時嘅反抗嘅人士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台灣嘅工業基礎都喺日治時代建立嘅，就係嗰個糖啊，製糖業啊，因為台灣可以種好多甘蔗啊咁樣，咁啊同埋種米啦。所以你而家見到今日食嘅台灣嘅慈祥米啊嗰啲咧，其實個口感都好似日本米。 不過點都好，即係日本人當咗呢度自己嘅領土嘅。 佢移民好多人移居咗去台東啊、花蓮啊嗰啲。 咁跟住咧， 甚至有日本人村嘅佢哋。 跟住咧就係日本化咗、日本化你嗰度嘅台灣人。於是乎有好多人亦都冇乜所謂，亦都當我自己日本好似李登輝嘅。 李登輝咪咯。 啊，那個 皇民啊叫做。 嚇、啊、嚇。 皇民啊， 係 即係你成為天皇嘅子民啊，即係話一個高等台灣人啦。 係嚇。 咁咧就你讀嘅學校。 李登輝個細佬都好似喺靖國神社喎，有個名牌喺度嘛。 李登輝有日文名㗎， 有個日文名 字有啊，唔知岩李正南。 佢哋話李登輝嘅日文係好過佢嘅普通話添啊， 唔出奇，因為佢係 相當好。 佢嘅中學、小學都係喺日本學校， 即 係所謂皇文化嗰陣時就日本推行殖民地教育咧，當然係就學日文啦。所以我記得我80年代尾去台灣嘅一啲農業縣啊，即係去雲林啊嗰啲，落去鄉下咧。他哋上一代即係我哋見嗰啲80、90歲嗰啲台灣農民咧，講相當流利嘅日文㗎。 喂，嗰陣時候中日戰爭嘅時候咧，台灣 有台籍日軍嘅， 有台籍日軍， 有好似滿洲國軍隊一樣喺、中國作戰嘅台籍日軍。 係咁，所以都係屬於即係正式 皇軍日軍嘅一部分嚟㗎。 日軍嘅一部分 嚇。咁啊，當然呢段歷史就冇人敢提啦，特別係今日。咁我記得就係我睇阿龍應台嘅《大江大海》裏邊咧，都提到一個台籍日軍嘅故仔嘅。就係、是、當時佢派咗去呢個菲律賓 駐守呢個戰俘營嘅。 哦 ，OK， 係啦，就係日軍嚟嘅係。咁但係台籍日軍好多時咧，佢都唔係好信佢咧。好多軍事行動裏邊，佢哋都係輔助性質嘅軍人嚟嘅。 係。 即係唔係話係前邊作戰嗰啲嚟嘅？ 係咁，軍人佢唔會信曬你啦。 韓籍日軍都有㗎， 韓籍日軍 係啊，韓國因為當時都係日本嘅殖民地嚟。 但係咧，反為最緊要就關東軍，因為 關東軍佢相當耐， 直接係 受日本陸軍部節制啦。當然亦都 同埋佢自己個幾大嘅獨立勢力添。關東軍係嘛？ 啊，亦都喺中國裏邊有一個所謂嘅下克常啊，自己打咗先。然後逼當時日本的內閣政府去追認他們做的事、 好了，其實回去台灣一個最大的變局呢就是、日本投降， 日本戰敗之後， 戰敗之後呢他就、本來就是說立即要求交給蔣介石，應該要求立即收台灣的、但是美國就不行，一定要簽了個和約，然後搞即係搞了大輪。其實到日本後來簽、當然他正式的和約呢就是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但之前他都有一個聲明， 就是、但就因為 就是、放棄曬嗰、那個，佢就係、是、啊叫做一個聲明咧，就是接受呢個波茨坦條約 協定。 咁呢個波茨坦協定咧，就係、是、承認開羅宣言。係 OK， 咁而開羅宣言咧，就大上高就係話講咗話戰後如果即係戰勝之後嗰啲土地係點樣咁樣。咁就係應該係翻返中國咁樣，咁但係咧日本就冇正式將個主權交俾當時嘅中華民國， 冇， 咁佢只係佢公佈上都講咧， 放棄 就放棄個主權， 係啦，放棄台灣主權， 放棄台灣主權，放棄澎湖列島、金門馬祖 同埋台灣嘅主權。咁嗱，呢個就係變成今時今日咧《台獨建國論》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法理基礎，就係提出所謂台灣前途未定論啦。他就話日本 地位未定， 日本只是放棄了個主權、而中華民國很快已經失去了呢個大陸，就撤退咗去台灣，佔領台灣，其實 係 佔領咗台灣，從來冇一個嘅，即係喺法理上啊，係由呢個日本移交俾中華民國 嘅一個 嘅一個過程， 一個手續啊， 係啦，一個手續 啊，一個法律文件又好，乜都冇。咁而事實上高咧，嗰啲和約咧，中華民國又冇簽嘅， 冇簽係，因為當時已經失去咗大陸啦嘛，已經係。 嗱咁咧就咁所以呢件事咧就係當然啦，呢啲即係喺嗰陣時講就唔係咩爭論嘅。咁事實上高國民黨已經大部分軍隊移咗去啦，咁啊守住台灣啦。1945年12月係嘛，咁啊全部去咗之後咧，咁啊現實上高。就係、是、佢所佔領嘅地方， 佔領咗係啦，佔領咗地方。 咁、就跟住嚟就係二八事件啦。 嗱，二八事件就係陳儀啊，應該係當時陳儀嘅部隊啦， 將軍 係啦，就一路撤退去台灣啦。當時都有啲係即係軍紀嘅問題啊，咁樣。咁就台嗱呢個係有一個好多人對二八事件唔係好理解。我第一次睇呢個侯孝賢導演嘅《悲情城市》嗰陣時咧， 係啊。 都是不太理解的，我後來再看回個歷史、其實當時在日治時代的而且確台籍的精英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這些的戰敗的軍人或者這些軍隊來接收的軍隊是有很大的反感的，其實、因為日治時代的台灣是很有秩序的、不是純粹是因為什麼煙仔衝突、完全不是這些東西、而他看到所謂的來接收、翻翻去祖國懷抱，點解會個事實情況會係咁嘅咧？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台灣自己嘅精英，本省嘅精英有一啲嘅，即係希望能夠即係脱離呢個嘅中華民國呢個咁樣嘅主權。有台獨運動喺背後嘅，其實都係。當然好多台籍精英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就俾蔣介石鎮壓啦。 亦都有部分是地下組織係跟咗， 亦都有台共嘅， 係啊，走咗去台灣。咁所以嗰陣時係幾複雜嘅，即係但係當然咧，你國民黨嘅軍隊係陳儀嘅部隊血腥鎮壓，呢個係事實嚟嘅。係係嘛，打死人同埋大幅 拘捕咗好多人，處決咗好多人， 處決好多人。咁嗰陣時候因為咧，蔣介石係驚弓之鳥，係嘛？咁佢好多人都覺得係共匪，覺得係咩？同埋就影響佢，即係嚟到管治嗰個安全， 就開始有白色恐怖啦，係。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嗰二十年咧，即係差唔多二十年啊，直至蔣介石死啦。蔣介石係1975年死嘅，早毛澤東一年。 和東衰就係好好咩嘅，一定都係鬥長命嘅兩個。咁蔣介石嗰二十年咧，基本上高就唔淨止係獨裁，亦都係即係幾白色恐怖嘅。 因為佢就話咧係一個屬於戒嚴體制，當時嚟講，咁咧就係動亂堪亂時期。咁差唔多係 suspend 曬所有嘅公民權利、憲法權利啊，即係組織政黨啊。辦報紙啊等等咧，咁所以就有黨監、有報監、有剩。 嗰陣喐下拉㗎啦，冇得傾㗎。 哦，佢有多情治單位住喺學校添嘅，其實即係佢唔係淨係喺嗰個，即係同中共一樣嘅其實。因為都係Bolshevik，即係呢個列寧式嘅組織嚟㗎嘛。係國民黨同共產黨兩弟嚟啊，根本係。所以佢喺台灣行嗰套咧，咁但係有少少分別咩咧？因為個大佬唔同。當時中共的大佬是蘇共，台灣的大佬是美國， 現在是在美國，所以這個對於後來台灣的民主化有很重要的決定性影 響，即是他的大佬 就是美國因素。 喂，大佬你獨裁都你不可以搞得太過分，譬如當時的幾件事，譬如自由中國事件，即是雷震， 雷震這件事真的很慘，即是組黨之後判了20年，雷震 是自由中國事件， 他就主張組黨，他根本沒人未曾可以能夠成功組成， 就是一班自由化的知識分子啦。 咁就累埋殷海光，其實殷海光教授咧，就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大中華交，所謂嗰陣時候。 其實嗰陣係台灣初係中華交嚟。 咁咧就佢開頭嘅主，即係喺台大幾有影響力嘅。咁佢都係自由主義者，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哋僆仔讀佢啲書啦。 我細個睇殷海光嘅書。 咁睇殷海光，佢就講研究海耶克啊、波爾柏啊，研究自由主義。就主張中國全門西化嘅， 其實似胡適嗰個老師。 係啦，咁但係後來咧，佢就寫一本叫《中國文化的展望》，咁啊對中國嘅文化咧就接受性的批判，咁但係基本上高咧就肯定中國文化傳統嘅價值。咁其實一個咁嘅人，咁其實佢又唔係一個政治嘅人，又唔係搞，但係咧因為佢主張自由主義同埋同情雷震咧，足之就台大就炒佢。啊，同埋咧就係差唔多好似即係俾佢好多迫害啦咁啊！咁我哋個老師就嗰陣時候同殷海光老友嚟嘅，李冠三啊。後來咧亦都係頂唔順就嚟咗香港。 嚟咗香港啊，喺中文大學教書啦。 係啊，咁後來咪喺浸會先啦。浸會先啊。佢早期我同佢搞雜誌啦，嗰陣時候六幾年嘅時候。 佢同你一齊嗰陣時就喺浸會做緊。 係，佢開始喺浸會教，係啦，冇錯。 同我認識佢嗰陣時就係。 你喺中大。 晚年啦，退休之前喺中大。 係啦，我認識佢就係浸會。好啦，咁咧就咁啊有一個得意咧。就係佢嗰個國會咧，即係立法院咧，就係一個萬年立法會嚟嘅，即係萬 年 意思咧， 選出嚟 係啦。咁嗰陣時候咧，選出嚟就各個省嘅代表都有。咁啊，你咁邊有得重選啊？浙江省 係啊， 浙江省 冇咗個政權啦，已經 福建省你仲選咩？咁都係嗰堆人。 所以萬年國會咧變成。 咁但係後，但係咧佢得意咧，喺七十年代到開始咧，就補選立法會，補選增補，嚟到少增加嘅合法性，頭都係十個議席，二十個議席，咁我就係200多個議席嘅。嗰陣時200多，嗰陣時未減半。 嗱，佢老蔣嘅年代嘅台灣，都比中共今日進步。我想話， 真係， 因為佢有地區選舉嘅， 有地區選舉嘅，有院長。 院長啦，係 啊， 你好多嗰啲黨內運動啊，當時嘅黨內運動都未有民進黨啊。嗰個年代啊， 許俊良咪選咗呢個桃園 咯，許俊良個桃園院長咯， 係咯， 黃信介康寧祥咯， 係啦係啦， 係嗰陣。 咁呢班係最早期噶嘛？咁咧就呢班係最早期即係活躍 黨內運動叫做嚇， 黨內嘅運動。咁佢咧就係 即係非國民黨嘅即係公職人士。 係啦，咁嗰堆人咧就係點樣能夠上到做立法委員咧？咁樣就因為就係佢家爭選。立法咁佢就即係講完嗰扎就唔使喐啦，嗰扎就係自動冇人再選咪自動當選啦。咁啊投咗加20、30，最後直至到佢全面改組呢個立法院之前咧，就加到好似得50席到，即係四分，即係200裏邊嘅。 所以嗰時咪有嗰啲朱高正啊，走去 咁嗰班友點解朱高正 鬧咗老賊？ 揼佢嗰陣友咧，佢話你講到幾多嘢，幾有道理，聲嘶力竭，即係 冇用啦，係啊。 咁嗰班仔當然民建聯咁樣唔係同你講道理。 舉手無隊嚟嘅啫嘛。 舉手無隊，咁咧就所以佢咪搶麥就 跳上台，第一個搗亂就係佢。 同埋就掹頭髮打交。 佢好似係德國嘅哲學博士。 啊，即係係啊，佢研究康德嘅。 係啊。 咁我仲記得80年代佢嚟香港咧，我有一次見到即係同佢傾偈，咁我話喂。我哋成日喐手腳嗰陣電視，台灣打親交咧，就我哋睇到 嘅。就話嗱咁啦。 咁我朱高正，我話你喐手腳，我話啲人仲會選你嘅咩咁樣？嘿，我就喐手先選我。佢話我哋嗰啲叫做唔係叫代表， 我哋代打嗰啲咁嘅，嗰啲契弟咧開會又唔睇文件，又唔發言，有啲就瞓覺瞓到成台都口水。 阿黃定光咁咯。 係啦，黃定光瞓到成台成頭。 有啲揾啲護士推住佢，推輪椅去開會咯。萬年國代，佢就鬧佢腦殘啊！真 係。係啦，跟住咧，冷鐘咧，咁佢就揾人拍醒佢先投票，都唔知投乜嘅，你明唔明啊？ 嗱，咁咪有用嘅喎！我成日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咧呢啲羞辱佢哋冇用喎，羞辱佢哋係有用嘅。 咁台灣人好欣賞嘅， 因為出氣啊嘛，幫佢哋。 係啊，係啊。咁咧就直至到咁，但係一個問題咁樣啦，就八十年代就發生件大事，就係美麗島事件。 咁其實件事就好細，但係點解會軍事法庭審判變成一件咁大嘅？ 嗰陣時候咧，嗱，呢個老蔣就七五年過身， 係咯。當時係蔣經國時代嚟 嘅。蔣經國嘅時候啊，就嗰陣時候係好辣嘅。咁嗰班人咧，成班咧嚇，就係 唔 係 施明德啊？嗰陣美麗島大審判嗰陣， 施明德啊最大鑊，就終身監禁。 係啊， 其他許信良啊嚇，或成呢個林義雄啊嗰啲咧，林義龍正個老婆同個女俾人殺埋， 滅門慘案啦。 咁然後其他成班咧就李秀蓮啊嗰堆人咧， 李秀蓮都要坐嗰陣時。 嗰陣時就告佢。咁啊，於是乎咧，嗱呢批最犀利啦，黃信介啊、姚嘉文啊，成班都好犀利啊，許信良啊咁樣，咁就成班做咗被告。咁咧就好啦，嗰陣時咧出咗另外一批人， 就辯護 律師啦，維權律師， 維權律師團就陳水扁啦。 咁嗰班人咧就威水啦，嗰班叫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就唔係咁啊，咁啊成堆維權律師啊同佢打官司。咁啊足之嗰班人梗係輸曬啦，咁啊美麗島 坐咗入去啦，去咗六度啦，係啦， 全部十二年。但係咁樣喎，台灣都過癮喎，騙咗去坐監都好啦，嗰班人個老婆出嚟選咧就贏鬼曬喎。 代夫出征， 代夫出征又咩遊青啊，咁成班嗰啲咩啊？咁但係嗰度係兩堆人嚟嘅，一堆就嗰班律師， 辯護律師團， 辯護律師團，一堆咧就係嗰堆最早期即係組織美麗島事件嗰堆人。咁但係直至到八六年係嘛，就喺圓山飯店組黨。 啊，當時都幾關鍵嘅，其實嗱，蔣經國係個咩人咧？今時今日好多人都覺得啊，佢係對台灣民主轉型裏邊嘅一個關鍵人物，呢個係事實。 嗯， 但係你睇翻蔣經國嘅背景咧，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心狠手辣嘅。 係啊，如果唔係你使乜敢喐嗰班人？ 因為佢係當時亦都係差唔多派去蘇聯做人質，當時蔣介石。 係啊，直至西安事變先放翻佢翻嚟啫嘛。 抌佢去蘇聯嗰陣時好慘啊，所以點解佢老婆係一個俄羅斯即係蘇聯嘅工廠女工嚟嘅應該係蔣方良。 係，咁啊佢另外仲有一個外人嘅，就係蔣孝嚴同埋蔣孝慈嘅老母。 啊 咁但係嗰個咧就老蔣就殺咗佢哋，殺咗佢。 都姓陳嘅好似。 係啊，殺咗佢真係好陰公啊！即係要仔就唔要乸咁樣。 咁就嗱，但係咧，蔣經國一方面咧，佢個人咧其實係相當強硬嘅人嚟嘅。 係。 佢大家唔好以為睇咗佢晚年同埋睇佢嘅樣 子， 就淨係成日睇佢咩巡視咩十大建設啊、新竹科學園啊嗰啲咁嘅新聞圖片。 嗯。 但實際上，因為佢自己喺大陸嗰陣時咧，都係即係相當。只有執行能力的人嚟嘅， 係啊！你諗下佢喺嗰陣時候喺上海啊嘛，本來拉爭都拉咗啊， 孔祥熙家族， 孔祥熙個家族嗰啲人，足之咧就係發爛渣去到啊宋美齡嗰度出聲，咁啊搞一大輪咧，就足之係放咗人，咁啊跟住佢就罷咗官喺上海。咁你知佢真係想做嘢嗰陣時候， 其實佢有啲似鄧小平嘅。我覺得啊，蔣經國本身咧係一個好重視執行嘅人，亦都冇乜講話咩理想咁乜乜。但係佢做咗兩件事 ，before 頭先阿仁哥講民進黨組黨喺圓山飯店組黨之前嘅行憲紀念日，1985年。 嗯，85啊，85。 係啦，佢就行憲紀念日裏邊咧就發表一個都幾震撼嘅一個講法，佢話第一，蔣氏嘅政權這個唔係蔣氏嘅政權。 嗯。 下一任嘅總統唔會由蔣家嘅人出任。 嗯。雖然佢個仔都喺度嗰陣時候， 已經封咗嗰個咩啦。第二就係話唔會再用軍事管制嘅模式，即係話會結束呢個動員堪亂時期。 即係停止戒嚴啦。 停止戒嚴啦，即係唔會再延續軍政府啦。 嗱，我懷疑咧，美麗島事件跟住到84年嘅江南事件， 江南案 咧就是、因為寫佢嘅 蔣經國傳， 蔣經國傳咧就喺美國俾人殺。 但係好似據說都係話蔣衛國飲醉酒之後。同呢個當時嘅情治單位嘅阿頭，即係汪希玲，即係亂咁噏咁啊，結果就真係揾黑社會去做低 咗。我諗美國佬就入咗，一定會覺得呢件事同蔣經國有關 嘅。你喺我嘅地頭喐，你喐有個大佬啊！ 咁所以呢單嘢咧，就同埋亦都係睇得到，你咁落去就管治唔到嘅。咁嗰陣時亦都係咧， 民進黨，即係佢嗰班組黨嘅人勢不可擋。勢不可擋，因為佢嗰班人真係有組織力嚇，咁同埋咧有好大嘅本土力量支持。其實嗰陣時候嚟講，即係好多台灣人係支持佢哋。 海外嘅台灣人都支持，包括喺美國同埋喺日本嘅台灣人都支持。係 啊，咁所以咧，佢知道係冇辦法能夠再你拉得幾多個啊咁就。 嗱，佢有兩幾樣嘢 ，before 佢開放黨禁之前，佢已經做咗。頭先我所講就係話已經唔會好似新加坡咁樣延續呢個理事政權。 嗯。 第二就係準備結束呢個軍政府。好啦。另外一步咧，佢就提拔一啲嘅本土嘅國民黨裏邊嘅本土派， 咁啊整咗個李登輝。 結果就係係啦，李登輝就係喺咁樣，其實喺蔣經國嘅扶持底下咧，就平步青雲上去。係 啦，嗱咁呢個、 因為佢係一個農業專家，佢好似係 Cornell、美國 Cornell 嘅， 係 Cornell 一個農業專家嚟嘅啫，其實係，即係佢唔係喺嗰啲嘅即係當時啊權傾朝野裏邊嗰啲咩，宋楚瑜啊、關中啊咁樣嗰啲人。即係個黨務裏邊好出好，即係好有地位嘅人嚟嘅。其實 佢都算叻嘅，因為佢嗰陣時候都爬咗幾個人頭嘅。佢就身跟咗幾個人係蔣經國，即係個資歷比佢深嘅。但係蔣好明咧，就李登輝係有一套嘅嚇。咁 忍得嚇，同埋收藏得好 啊。咁你睇到個人係好圓滑嘅，你後來睇得到佢能夠好巧妙地嚇。即係出邊嘅理解嘅分解咧，即係個分析咧，就係佢幫咗陳水扁上台。係 呢個好清楚。 呢個係好清楚嘅，即係佢又想將個政權咧 係 交 俾 本土嘅政 黨。本土嘅政黨 啦，咁呢個 我諗呢個係佢嘅從政嘅理念嚟嘅。 係 嚇，亦都係即係好多人話德川家康，即係李登輝似德川家康就係咁嘅，即係德川家康發圍嗰陣時六啊幾歲，李登輝都一樣，其實係一路潛藏到。蔣經國過去逝世之後，將個權力交俾佢之後， 佢又做咗十二年總統，即係由1988年做到2000年。 想理解李登輝咧，就反而係佢同日本嘅司馬遼太郎嘅對談啊等等呢啲咧，好多同日本嘅訪問裏邊咧，你理解李登輝會多啲嘅。 咁會唔會講咩咯？大呢個大東亞共榮圈咯， 同埋生而為台灣人嘅悲哀。 咁佢又話咧嗰陣時嘅侵略其實就係一個解放咯，係個解放，即係佢即係講嗰啲嘢㗎，即係嚇。係，我咪睇 其實幾有益 嘅。我喺面前咪丙過幾多次啦，我就打定個仔啊，丙過幾多次。 見過佢啊？ 見過佢， 我都見過佢。 我嗰陣時佢講嗰陣嚇到嗰個咩張咩玉啊，嗰陣時嗰個外交部長。哇！當同即係個成個人面都青埋，估唔到我哋咁頂佢啊嘛！嗰陣我哋見佢啊嘛，我李柱銘帶佢啊嘛，咁我講佢喂，我話你，我哋以即係當然以你為驕傲，你係歷史上高第一次有二千幾萬人選出嚟嘅 華人嘅革命 嘅領袖係嘛？咁個咩？ 寧靜的革命 啊！但係我不過咧，你咁樣睇嗰個戰爭嚇，嗰陣啱啱喺個文咩《炎黃春秋》嘛。有本書啊，係咪唔係叫咩春秋啊？叫做 《文藝春秋》。 文藝春係唔係文藝春秋？嗰陣就做個訪問 啊， 咁就 應該就係同司馬遼太郎嘅對談。 咁我咪就係同佢講嗰樣嘢咯，係咪啊？我話你台灣地位安撫啊，你點去講啲咁嘅嘢咁就？佢就一路佢好有禮貌噶，我又唔講，佢就坐喺度聽噶喎。聽完咧，佢就起翻身答我喎。點解答得兩答咧？我就想舉手，張文哥突然間舉手，喺佢面前，根本都未講完啊，總統。未講完咁，佢就窒一窒。咁佢就即刻話：好，你講先啦咁就。嗌張文起身，咁張文起身就繼續我所講嘅嘢，係咪就話喂你點都好，你唔應該咁睇嗰個中亞中日戰爭乜乜 接觸嘅李登輝嘅接觸咧，就係有一次，亦都係佢。 俾我講埋正話喺度咧，跟住佢又冇理我哋，咁佢又講埋嗰度有禮貌，佢俾我哋兩個講完曬，咁我再起身講，講完走嘅好啦，咁喺呢度呢個題目完啦，咁我哋講嚟走嘅時候，每人送個禮物俾我哋，咁開咗個咩咧？就係《文藝春秋》，啊真係俾佢吹漲嘅嚇。 嗰次就係一個關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嘅研討會喺台灣舉行，咁啊好高格調啊，咁啊李登輝嚟請我哋食飯啊喺總統府裏邊，咁咧就有好多嘅，因為我諗佢都想用學術打破個國際封鎖，因為當時台灣嘅實現呢個民主改革咧係一件大事嚟嘅，咁就好多國家都有好多學者嚟，我記得美國好多好重要嘅政治學者嚟，咁我就印象咧，我覺得。好似你咁講，其實我覺得佢唔似一個華人嘅政治人物。 係啊，係。 我覺得佢，我感覺，我覺得佢係似一個日本人嚟嘅。係 啊，好日本化， 好相當之日本化嘅人物，好謙謙有禮喺即係台面嗰下，起碼係。係。但係咧就收得好深，我覺得佢。 係啊，呢個人犀利，真係認真犀利。 能夠握得過呢個蔣經國，亦都真係實現咗。我諗佢係蔣經國之後，如果冇李登輝咧，亦都唔會有台灣呢個轉型嘅過程，可能會有血腥啊，可能好多。 好啦， 亂出現其實。 我哋下一陣間翻翻嚟就講，跟住就係有選舉啦，有競爭性嘅選舉。 然後就是政黨輪替在台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經驗，亦是對於所謂的統一兩岸關係是一個很根本性的改變，我相信這個是李登輝看得到的。當台灣實現了民主選舉之後，再不是由政黨談判去決定台灣前途，這個亦是變成今 天最好的保護， 是對台灣的一個保護。 OK， 休息一陣先。 這個惠州粽呢，我們引入了四年左右，欣生呢就很喜歡吃粽，他就發現了這隻惠州粽，他吃了十幾二十年了。這隻惠州粽呢原本呢就在惠州那裡出產，那個老師傅呢是積七十年的包粽的經驗，由那個包扎的配料每樣東西都考究到不得了的。其實呢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咧食過咧，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嚇呢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特價188元，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元。佢咧就有兩隻惠州粽，一隻果蒸粽，一隻金華醉雞種，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種，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種，一隻呢就是白雀茶金絲祖茸種，一隻甜種，成套呢就165元而已。好，雙重鮮味套餐，這個就沒有惠州種，一隻大的火蒸種，一隻白雀茶金絲祖茸種，118元而已。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錢才有樓住？逃犯條例是為公平正義？香港不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喂，咪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公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哋迎頭痛擊，反頭學者混淆視聽，我哋見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好啦，我哋今日讲呢个台湾，咁咧就上半集咧，我哋就讲到咧，就系由即系康熙施琅攻打台湾啦，一路到呢、這个當時的呢個陳儀嘅部隊啊，喺台灣接收之後所發生的二八事件啦，咁然後跟住台灣喺一個戒嚴體制下邊啦，一路就係喺美國的軍事的保護底下咧，其實即係好多人就話美軍有冇駐守過台灣咧？我記得如果喺當時金門炮戰裏邊咧，係有美國的軍事顧問喺度喎，喺台灣啊，咁就但是在蔣經國的晚年，我想他 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就是不會延續蔣氏的政權，即是不會變成家天下， 跟住就開放黨禁， 亦都會結束這個軍政府了。 李登輝 就李登輝就是我相信就是他覺得中華民國在台灣，就這個是未來的出路來的，不可以再靠那些萬年國代啊等等這些東 西。美國呢就是在台灣即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亦都係承認咗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嘅呢個主權國，然後跟住1978就聯合公佈， 1979年美國就通過呢個台灣關係法啦。 今日通過台灣關係法， 1979年係啦。 咁啊有三個公佈，咁其實大致上嗰個意思咧，都係維持同台灣嗰、那個一個即係所謂文化經濟上嗰個關係， 同埋軍售，最重要就係會出售呢個嘅防禦性嘅武器俾台灣，亦都係將台灣納入呢個太平洋司令嘅呢個嘅管轄範圍。 但佢就唔係美日聯防協議裏邊所保護嘅地方嚟嘅， 唔係安保嘅聯防，唔係安保條約裏邊， 唔係安保條約嘅。但係咧，嗰個安保條約嗰個涵蓋範圍咧，就去埋台灣海峽嘅。 因為呢個美國的西太平洋的戰略考慮到而家都係嘅，其實所謂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呢個問題，咁就喺呢個當時嘅韓戰之後咧，就杜魯門終於醒覺啦，知道呢個毛澤東就唔係老友嚟嘅，咁所以咧就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咁呢個就有一個所謂軍事防衛嘅，即係納入美國嘅保護傘，咁但係喺呢個嘅台灣關係法通過之後咧，去到1980咧就廢止，即係嗰個雙方的軍事聯盟呢樣嘢咧，即係所謂 軍事保護呢樣嘢就停止咗。 停止咗。 咁但係台灣關係法就係個 foundation 嚟嘅，呢個咧中共不能否認嘅。你唔可以今日咧就係話唔關你事，呢個中國內政。 但係實際上高，實際上高，根本由頭至尾，台灣就受美國保護嘅。 這 個很清楚， 所謂兩岸關係，我覺得啲有個嘥氣，根本就唔係兩岸關係，呢個係中美關係。所以點解今日我哋要講呢個題目咧？就係話當中美關係出現咗實質變化嗰陣時，兩岸關係必然會出現變化。 所以嗰陣時候美國政府對台灣嘅政策喺當時啊，喺1970年代嘅時候，即係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時候咧，咁佢就要求佢喂，你點樣可唔可以支持一個中國咁樣？咁美國政府嘅答案好簡單 ，Kissinger 嗰陣時候講話，佢係一個中國。但係不是現在，嗰四個字係 One China, not now。 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係啦。對於我哋理解而家習近平捉緊呢盤好大嘅棋啦，所謂究竟那個 end game 係點樣咧？大家睇完呢個 Marvel 漫畫嘅電影就知道 end game 嚟緊啦。我覺得咧就係咧，大家要真係你關心貿易戰之餘，一定要睇台灣問題。我相信台灣問題嗰個喺中美關係之間嘅角力係會遠遠比貿易戰更加嚴重所帶嚟嘅影響。因為嗰個問題咧係更加難解決，比起貿易問題，貿易問題反而咧仲可以氹氹測、氹氹測、打打談談咁樣去處理。一邊傾一邊打，又再打又再傾咁樣。但係台灣問題你見到啦，台灣關係法係1979年確定咗，根本。美國佬就話同呢個當時嘅周恩來講：呢個我條僆嚟嘅，而得到中共承認嘅喎。因為當時中共好急於就係話得到國際認可嘛，然後排擠咗中華民國嘅地位嘛。好啦，佢成功咗啦，成功咗嘅代價係咩呢？就係你將台灣拱手俾咗美國啦。其實已經係喺人哋成個太平洋嘅戰略裏邊嘅一個所謂不沉嘅航空母艦，台灣就係一個軍事嘅要塞嚟嘅，喺美國嘅戰略去圍堵中共裏邊。一個軍事， 不過台灣事實上好需要生存，亦都唔能夠唔依賴，即係美國。 呢個好現實嘅考慮嚟嘅呢個。 咁你睇得到咧，即係一路以嚟咧， 因為中共從來冇放棄過武力統一嘛， 冇放棄武力統一。台灣都又好清楚，佢係想走一個本土嘅路線，長遠嚟講係想走台獨，呢個好清楚嘅呢個民進黨。 事實台獨。 咁你睇到事實台獨，咁佢所以後來嚟講咧就幾個論述嘅。咁陳呢個李登輝嘅時候係兩國論啊嘛。 嗱，兩國論就好簡單嘅啫，佢主要就係話，基本上係一個特殊國與國嘅關係。係 啊，嚇。 呢個不存在呢個一中，根本就係兩個中國。 咁但係咧，佢就唔理你咩嘢。咁你講咩嘢話你搞咩獨立嘅？我由頭至尾都係中華民國嚟㗎啦。 中華民國在台灣 咯。我就係中國嚟㗎啦嘛。係 啊。 係咪？依家係問題係你自己搞到個中國啫嘛。依家咁就。 咪所以咪兩國論咯，兩個中國咯，係咯。 咁跟住後嚟嘅一邊一國啊嘛。 一國一邊就係到陳水扁啦。 陳水扁嘅時候，咁都其實都係講緊同樣一樣嘢。咁到後來咧就係呢個九二共識嘅時候咧，就係早啲㗎，係咪？九二共識嘅時候，1992年啊嘛。係 早啲。 咁呢個 李登輝年代。 李登輝年代。咁其實呢個咧就唔係好大意思嘅。 因為一中國表， 一個中國咧就係李國治表述，咁所以 究竟係中華民國定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咪即係兩國論咯？ 兩國論其實呢個其實冇乜意思嘅。 唔係，即係佢個意思，即係我相信就係話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係要合， 都係統一嘅， 都係統一。 呢個係一個所謂意願，但係現實就係兩個中國。嗱，所以呢個好重要嘅，我就係話，你對於兩岸關係嘅事實判斷係影響到你跟住提出個乜嘢嘅 solution。去解決兩岸問題嘅，其實係。如果你相信而家係台灣嘅係地位未定論嘅話，咁咪獨立咯。 依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你改唔改國號？OK， 因為咧，如果你繼續係中華民國咧，咁佢哋當你係一國兩，即係一中兩表。 一中兩表。 一中兩表。依家甚至你可以講到話中華民國先係中國嘅合法政權咁樣。你呢個係涉國。 拐英九嘅一國兩府咪就係咁咯。 咁但係咧就呢個係冇意思嘅，因為聯合國又唔係承認你係咪？人哋國家都唔敢。 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當中共不斷打壓台灣嘅國際嘅生存，攞走曬佢啲小國，而家又話咩所羅門群島都俾佢準備呢個斷交啦。都唔知仲有冇幾多個國家啦咁。咁然後跟住就連 WHO。國際世衛組織、世界世衛組織以前咧都係屬於觀察員，而家都冇份啦，甚至唔俾佢開會啦。即係蔡英文上場之後啊，全面封殺。嗱，咁你呢個效果係咩咧？就係你將台灣越擁越遠。 佢係咁樣， 只會越擁越遠。 佢咧就一手軟一手硬嘅。 軟係邊方面？ 嗱，開手硬嘅時候咧， 就是李登輝那年第選舉呢， 不是導彈演習的時候， 導彈演習那時候1996年 台灣危機的時候， 導彈演習是的、嗯、然後呢就但是到2000年之後呢就開始談就是小三通，然後跟住呢就是真的三通了，那然後跟住呢就容許台灣去即係兩地的投資，嗱咁呢個咧就係製造咗一個經濟上高嘅依賴性， 同對付香港一樣咯。係 啦，咁因為佢大你細啊嘛， 佢實吸咗你㗎。 咁佢有段時候佢即係不斷揾啲遊客嚟，咁啊高雄掂曬啦， 派啲自由行俾你咯。 咁啊咁好啦，咁然後跟住台灣咧，我諗即係去大陸嘅投資嘅人咧，係講緊好多十萬嘅其實，個台商佢就。跟住喺嗰度有廠，跟住有啲有家室，或者有小三， 咁即係大鑊嚇。 咁啊大鑊嚇。 紅海集團，佢、如果紅海集團進駐嘅話，嗰、那個城市可以係成個城市嚟嘅，你知唔知？ 係啊，富士康係咪啊？ 富士康變成係一個城市，一個鬼城。只要紅海集團一嚟，嗰、那個鬼城就住滿曬人㗎啦，已經係講緊成幾萬人㗎。 咁你事實上高咧？佢又將你台灣的工業搬咗去喎，掏空咗你台灣。 工動化同香港一樣。 跟住咧就買咗你啲傳媒喎，嚇、啊。咁、你而家知道網絡集團啦、 蔡顯明咪收購呢個中天啊，收購中國時報啊咁樣、啊，所謂中天系嘅。 嗱、咁呢樣嘢係犀利嘅，呢樣嘢係犀利嘅。好啦，但係依家到現在咧、就因為咁佢就想你軟化喺嗰個台灣嗰個立場上高。咁陳水扁嘅時代咧就四不一沒有，四不就係點樣咧？就不改國號。係嘛？就不會設嗰、那個咩國統綱領係嘛？不設啲個國統綱領咁樣，係幾樣嘢嘅，即係冇獨立，即係不改過去，不宣佈獨立。 其實即係佢個調翻轉講，佢話台灣已經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啦， 使 使乜再宣佈咧咁樣？ 係啦，咁就講你打呢、這個睇到四不一沒有。咁實際上高咧，成個台灣就微嗰、那個微妙嘅地方咧，就係、其實美國人都要佢咁樣嘅啦，就係、不統不獨之間。 所以當陳水扁太多挑釁中共的行為嗰陣時候，美國佬咪唔再喺後邊支持佢，咪玩完咯。其實就係咁簡單。始終個 player 等於馬來西亞選舉一樣。我話如果唔係美國佬放棄納吉嘅話，你話呢個馬哈蒂爾可以復活，安華可以復活，兩個握手，始終個 player 都喺個大佬嗰度。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咩咧？點解頭先我哋講台灣關係？兩岸關係會成為一個熱戰的焦點咧，比貿易戰更熱咧。係因為你看到對習近平嚟講，喺佢成個偉大民族復興論裏邊咧，佢民族主義之旗最重要，最重要唔係打低美國而家，而家係統一台灣。所以2020選舉今出年啊，係相當之關鍵嘅，因為2023習近平要連任。好啦。佢點交波先？佢點交差先？所以喺台灣今次2020選舉裏邊，我相信一定中共會出盡全力， 做好多手腳， 去推舉一個台灣民建聯嘅人出嚟。 嗱，你睇得到咧，最大嘅變局咧，就係特朗普一上咗場，全面同中國對著幹。 嗱，呢個係鷹派嘅 agenda。 跟住咧，就對台灣就出咗三招。係嘛？首先打個電話先，同蔡英文， 同阿蔡英文中間通電話， 跟住台灣旅行法， 台灣旅行法就鼓勵高層嘅官員 係互訪， 互訪。 以前係唔得噶嘛，以前啊轉轉機都唔得掂喎，嘈到 過境都嘈到爆啊， 嘈到爆嘅，依家直情擺到明互訪。 咁啊，你都睇到啦，而家呢個美國在台協會就搬咗去呢個新嘅會址，咁咧就係差唔多屬於呢個領事館級噶啦。 係 咁咧亦都公開表明啦，就有陸戰隊嘅人員派駐喺美國在台協會嘅，咁即係話有軍事顧問喺台灣。 跟住最近咩？台灣安全法係嘛？ 台灣保證法。 保證法。 嗱呢個大鑊啊！呢個 啊，呢個就正式 啱啱喺上個禮拜喺美國嘅眾議院通過，國會通過，咁就參與喺美國。咁保證法比起呢個台灣關係法有咩分別咧？咁樣嗱，最重要就係喺軍售嗰度。保證法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話要將軍售恆常化。台灣關係法咧就係軍售就係出售防禦性嘅武器俾台灣。同埋咩咧？喺台灣保證法裏邊咧，就係兩岸進行軍事美台之間要有恆常軍事演習。軍事交流。即係話會強化美國喺台灣作為台灣嘅呢個軍事保護嘅角色。咁呢個好明顯係針對中共啦。 對中共嚟講，佢都其實真係都啃咗幾隻，啃咗幾鑊㗎啦。今次 呢鑊嘢咧，啲幾仲有一樣嘢啦，就係、是、艦隊第七艦隊嘛，幾次駛入去呢個台灣海啦，嚇、跟住又去南海 ，OK， 咁就跟住北極嘅喝走佢啦，係嘛？咁即係咧，其實係一個劍拔，開始有啲走向劍拔弩張嘅啦，依家。如果再加埋貿易戰咧，啲睇個樣分分鐘散啦，依家。 你有冇睇到琴日呢個 USCC 個報告啊？佢之前講到明嘅，如果香港通過呢、這個即係送中條例咧，佢話美國唔會再將香港視為海軍訪問嘅一個地方嚟㗎啦，已經係。 係 真係嘅，即係話佢覺得當你列入你係中共敵對嘅。 跟住就可能嗰個獨立關稅區啊，就唔 係 re-examine 要 唔係自動俾你啊， 要係重新再每年唔係自動簽㗎啦。 啊，你咪每年過嚟解釋啦。 你每年就係解話啦，過嚟咁啊大嬌話。 佢又話你唔好話我干預你內政，所以佢都仲唔臭米氣，仲有講話干預你內政。依家人哋當唔當你獨立關稅區，人哋 關你咩事啊？我成日都話一國兩制唔係淨係你自己閂埋門㗎，你要國際承認先得㗎。 你唔承認你咪唔同你玩咯。 不承認你咪當你係深圳廣州咁咯。 其實依家個貿易戰一樣噶，貿易戰同以前即係揾啲炮艦嚟要你開個港口俾人啲貨入嚟。依家唔係啊，我唔同你玩啦。依家你嚟同我玩，我要收你咁多錢關税啊。如果唔係就各玩各啦咁樣。咁你就幾大鑊噶嘛？依家 如果佢組合拳嘅，我覺得美國而家鷹派對付中共咧，組合拳嘅意思就唔係淨係貿易戰嘅。 唔係， 台灣問題先至係暗嗰拳咧，做出力嗰拳。因為那個呢就會令到習近平的偉大民族復興論呢也都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了。你打還是不打？我想問一下，我經常說下一步就是美國如果軍事協防台灣的時候，如果台灣保證法再通過，然後真的作為那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框架的時候，好了，那恆常性地美軍和台灣軍隊一起演習的了，除了軍售之外， 不出奇啊， 不只是防禦性武器、啊、 會發生的了，是 所以我就說好了，到時對岸那些胡錫進、啊、環球時報、啊、那些又怎樣呢？可以怎樣、啊所以我就說他2020一定會派一個台灣民建聯去組成台灣政府。 那現在問題呢就是國台銘 是 不是啦， 是不是啦，這個很關鍵，我覺得 很多人呢 他說什麼都可以，千萬不要信。 第一件事說他你有這麼多生意在大陸，那他就告訴你，他第一我就抽走很多的了。第二，我在美國都投資百幾億美金，只是開始去 Wisconsin， 係咪啊？咁所以他就話咧，你就不要當我啊，依家咁嘅年紀，我需要看呢些啊經濟嘅利益，佢即係已經我唔係噶啦。 哦，我唔信喎、啊，生意佬我絕對唔信。 咁係一個有理念嘅人，唔會到咗七十幾歲先從政噶嘛。 係啊。 不過當然咧，阿 Trump 咁都係七十幾歲先從政，係咪啊？佢哋從政之後，咁佢就有另外。一個做法啦，睇到佢又唔係完全生意佬喎，依家咁，但係咧，你記住阿 Trump 背後咧係成個集團嘅， 佢成個共和黨嘅鷹派喺佢後面啊嘛， 唔係講笑噶， 唔係佢個人啊，佢個人梗係想同習近平握手 啊 ，Pompeo 啊，成班唔係同你講笑啊，成班啊 ，Light Tyser 成班啊， 成班都係又硬又粗， 係嘛？成班人咧其實係有一套嘅睇法嘅，係嘛？ 就係要打殘你中共 啊，就 viral 同埋成堆人啊。其實已經有一套幾完整的看法，一早已經覺得中國會是世界即係嗰個崛起的一個專制政權，係挑戰緊世界嘅秩序。 你睇嗰個白馬拉松嗰、那個佢、其中一個顧問啦，呢、這個 Michael Filsbury 嗰本書你睇到㗎啦。其實呢個就是佢成個鷹派的 agenda 嚟嘅，其實 係啊，所以唔係講笑嘅。咁當然咧，習近平依家會點搞落去呢，咁都好難估啊。其實兩個人都難估嘅。 唔係而家最大鑊咩？我話俾你聽啊，香港就有個咁嘅撲街。八婆特首呢個林鄭月娥，真係胡志偉今日鬧得佢啱嘅，真係噶，即係你唔好去死，真係八婆。你將香港問題擺咗落去中美關係嘅角力裏邊啊，而家係。香港從來嗱，我諗你都好清楚，MFN 八九年之後，就算係克林頓年代，佢都冇用香港去 leverage 個中美關係 最初佢仲喺度拗嘴，佢引我一篇嘢，二十年前講嘅，22年前講嘅嘢。 呢啲咪就係以 為。嗰陣時我就喂，嗰陣時就話，如果大家係即係如果以呢、這個即係發展落去，如果大家有協議嘅，啊，即係探討有冇協議，如果有協議就可以立法嘅，都可以解決埋兩個問題。咁但我記住，我第一樣要大家要協議，大家以香港人接受得噶嘛，同埋你用個 model， 你用翻香港個 model， 香港依家個 model 咧。 就係要經立法會噶嘛，依家係咪啊？即係每單係有個有一個呢、這個附屬立法噶嘛，每單每個引導要審議噶嘛，唔係簡單嘅。咁你嗰陣時候仲有做一樣嘢，嗰陣時候我提嘅時候咧，中國咧就係啱啱想簽嗰、那個啱啱就準備簽嗰個 人權公約、 政治及公民國際公約。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就有啲向好發展嘅方向，跟住佢就唔肯去確認。跟住越做越衰，呢家二十年嚟衰到貼地， 衰翻轉頭啊！ 咁你今日講二十年嘥氣咧，你咁聽我二十年前講嘅嘢，不如你今日聽我講仲好啦，收期啦，快啲！ 唉，我話俾你聽咧，就等於佢專係咩咧？揾翻人哋以前講嘅嘢，同阿梁振英係一 Q 樣嘅，揾翻人哋以前講嘅嘢嚟去所謂嘅拗贏你， 係啊，咁啊死即係。 但係而家個問題，訴中條例根本就唔係鬥嘴，呢個就係好簡單，你承唔承認香港人？對中共的法制是有恐懼，就是咁簡單嘅啫。呢個最 common sense 嘅，我覺得。 係啊，就 話俾你聽，冇嗰個就呃你。 就算我二十年前話俾你聽，可以送中咁都好啦嚇。我一話俾你聽，二十年後肯定完全改變。 你見到而家黃全璋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 你仲講咩啫？係咪啊？ 當時你可能估計佢真係會慢慢慢慢會有改進，但你發覺而家喂大佬。仲衰過二十年前。 黃全璋冇得解釋嘅，你唔好講。 完全冇得解釋 嘅。好多黃全璋嘅案，黃全璋咁世界咁有名，佢都夠膽即係韞咗你幾年啊！ 喺邊度韞唔知，探冇得探。 跟住審嘅時候，啊，可以係閉門。 霸曬啲位唔俾你坐。 好啦，跟住審完啦，判詞都冇到現在。 未有。 跟住咧，屋企都未探到啊！依家有好多人話幫我哋手揾搞探視，即係屋企都未探到。最近咪好出咗通告話，嗰個監獄嘅會客室要裝修。 要裝修係啦。 唉，屌真係。 真係撲街到咁都得。 咁就唔好講呢啲嘢啦。林鄭啲真係啊，將譚慧珠仲講咩呢個陽光司法係嘛？真係攞命，真係嗰啲陽光唔知再照去邊度嘅。佢係紅太陽。 但係你將香港擺入去嗱，我頭先講台灣呢個必然會成為中美角力嘅場所嚟。 係啊， 因為冇辦法，你除咗如果英派全面開戰嘅話咧。貿易是其中一樣最直接，跟住就是台灣問題，因為呢個牽涉到成個太平洋的地區安全問題，亦都是南海問題裏面，因為習近平採取一種 aggressive 的行為，在那裡填海造地，做呢個軍用機場，而導致的一個咁嘅局面嚟嘅。好啦，台灣問題下一次美國會不會介入台灣選舉呢？必定會，我覺得。如果唔係佢整個咁大的在台協會喺度做咩？佢一定要選出一個能夠確保美國利益的總統。郭台銘可唔可以扮演到呢個角色呢？我唔知道，真係表面睇我就唔信佢嘅。其實 我講，依家國民黨就差唔多散曬㗎啦， 冇㗎啦，嗰扎唔敦義啊，嗰扎玩完 嘅。選咧就冇乜人咧，其實最似樣都係朱立倫嘅，但係朱立倫根本民望起唔到嘅，係咪啊？咁啊，咁所以咧，佢依家一定要揾一啲新人出嚟， 民粹政客咯。 咁咧就咁啊，韓國瑜又俾佢成功咗喎， 但係都臭臭地 啊！唉，根本都唔呢、這個都 唔夠班，根本係。 咁你咧整個郭台銘七十年啊，佢七十幾歲今年， 唔記得咗啦。 咁你咁多年都唔係從政嘅人，冇理念，我真係最怕呢啲有嘅。突然浪漫， 有 mission 嘅，通常都有 mission 嘅。 即係其實湯家華啲呢類咁啊，突然間出嚟從政， 有任務嘅，通常。 突然間覺得我唔係話佢有任務，即係我突然間嗰人冇 個理念啊， 郭台銘啊，即係佢冇理念啊， 好容易 shift 啊，好容易 shift， 佢根本都冇一套睇法。咁咧就你民進黨當然而家都面對好多問題，關於佢蔡英文。咁但係點都好咧，就佢哋係 predictable， 同埋佢有啲立場好清楚嘅， 交就交好，真係 啊，係啦。咁咧就賴清德啊嗰啲係都係好清楚嘅。咁咧就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咧，就台獨呢個問題咧有排都係解決唔到嘅。咁但係你又會唔會？ 但問題習近平嗱，我唔相信台灣任何人當選總統都好啦，都唔敢宣布台灣獨立嘅。我覺得賴清德好，蔡英文連任都好， 係 絕對唔會，因為美國會撳住佢噶嘛。 好啦，撳住佢，亦都唔嚇，亦都唔想嗱，即係咁樣。你宣布獨立咧，就你製造咗一個 軍事介入嘅藉口啦。 即係打仗嘅危機，而佢侵略台灣咧，亦都係佢製造咗一個危機。 而家問題就係啦， 冇美國即刻介入。 當美國可以撳住台灣嗰陣時，習近平會唔會 take 一個冒險嘅動作咧？喺台灣問題裏 嗱，佢一路以嚟咧，嗰啲智囊咧就即係我哋睇到有啲資料出嚟啦，就話有個公台計劃嘅，我唔知睇過未。有一個公台計劃咧，就係 導彈封鎖 喺桃園登陸嘅， 嗰個總體登陸咁大鑊。係 啊，登陸嘅喺控制機場嘅。 嚇嚇，然後我唔信啊，真係。 再落翻去台北市，有個計劃，你上網都睇到嘅。就公布過一個智囊提過出嚟，咁佢話呢個係智囊講嘅啫咁樣。 咁佢話呢個即係呢個唔係即係政府除一個備用嘅政策。 但你記住啊，喺台灣關係法裏邊，就算係經濟封鎖啊，美國都會有行動嘅。就算經濟封鎖或者封鎖台灣海岸，美國都會有行動嘅。 不過呢啲嘢咧就變咗係你有行動咁，你咪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 你咪你照。 如果美軍住喺台灣，你敢唔敢打？你同美國開戰噶咯？ 唔係你美國，你封鎖，你係咪連美國船都唔俾人入先？ 佢咪第七艦隊，咪就係導彈演習嗰陣時，咪就第七艦隊通過台灣海入咯？係 啊， 係啊，你敢唔敢喺 實係咁樣咧？佢都通過咗幾次啫嘛，已經係咪？ 你敢唔敢喺岸基嗰啲導彈射佢啊？射到㗎， 咁咪即刻打咯， 即刻打㗎啦，係啊！ 嗱，法國佬又行啊，法國佬都行啊，最近都即係你睇得到，即係歐盟嗰啲國家咧，都係走埋一齊㗎啦。咁所以台灣咧。就係、是、我相信就無可否認，佢唔能夠唔依賴美國。如果佢想係繼續係保持到現有嘅狀態，你記住咧，我始終相信民主制度嘅啊。咁啊，民主制度咧，我諗你呢個郭台銘咧，就算你贏到都做唔到咩出嚟嘅。我唔相信佢咁容易贏，贏到你夠膽做咩出嚟啊？係咪？因為啲人可以即刻 唔係即係 Donald Trump 咯，就算。普京幫咗佢贏，咁啊點啫？ 係啊， 通羅門，我覺得啊係堅嘅，其實。係啊，有黑客有成啊，幫到佢，又走去 hack 啊希拉里啲電郵系統啊等等好啦，幫到佢贏，咁啊點啫？佢敢唔敢找啊？普京嗰條數先。 呢個第一，第二佢做咗樣嘢咧，樣嘢俾人制找。呢個依家就算特朗普幾惡，對，即係佢係外交啊，真係最惡啊！作為總統啊，即係軍事嘅最惡嘅。 美國傳統嚟㗎，係。 即係咁射飛彈，佢射飛彈啦，嗰次敍利亞一次。但係問題佢內部嚟講，就對嗰啲移民啊，都即刻俾各個幾個州嘅州長去法庭告佢，係咪？好多嘢佢做唔到嘅，跟住咧你個budget過唔到，搞到你公務員出唔到糧，咁嗰度都媽媽聲，咁你係總統，你係大鑊㗎嘛？你明唔明啊？你嗰啲聯邦， 所以我話咧， 政府嘅職員出唔到糧，佢幾大鑊啊？ 個球咧其實喺習近平嗰度，就兩岸關係嘅變數。 依家最驚咁樣，依家咧，你知道咧，今次嗰個貿易嗰個談判唔成功咧，咁啊，習近平亦都有一個藉口，就係話其實中國嘅經濟下滑緊嘅依家，佢一定會入埋美國佬數。 但係問題就係 入埋美國佬數咧，跟住佢做啲瘋狂嘅行為嘅，即係肥金啫嘛。你搞到我咁，我 咪射導彈咯， 又射導彈，佢又可以咁啊？咁會唔會喺呢段時候就發爛渣？可以做啲咩嘢？做啲係 unpredictable 嘅嘢咧？ 嗱，我覺得 就唔知道啦，即係 我自己咁睇，我覺得佢發爛渣只會揾兩個人出氣，一個就係香港，一個就係台灣。香港嘅逃犯條例，我覺得就係咁樣發爛渣底下嘅產物嚟嘅，我覺得。如果唔係，完全揾唔到一個理由去做呢樣嘢嘅。我亦都唔相信國務院港澳辦嗰啲官僚啊。是會想到這條屎竅給我叫林鄭做， 會不會林鄭自己說做呢？我覺得第一這個妹妹仔也不懂這些東西， 不是啦， 她也不夠膽做這些事，一定會有人鼓勵她，如果她說 做上面 veto 她的嘛， 她立刻收啦， 她會收 的嘛，如果上高她這個人呢，對下低硬硬硬硬， 對上面哪敢 啊見到上面呢，我想真的喝得聲， 所以我就說如果她在美國受辱的話呢，除了找香港出氣之外呢，第二個出氣就會去台灣，我覺得。 但佢可能更加受辱， 就會有軍事冒險又好，或者係更加 aggressive 嘅行為。 咁你今度講，依家中國嚟講， 咁佢滅亡㗎啦。 如果你傳統嘅軍事方式，一定係輸俾美國，唔好講核戰啊，係嘛？即係當然依家大家唔會立亂用核彈嘅，用核彈你想死嘛？依家係咪啊？但係就傳統嘅你海戰、空戰、陸戰，你點打啫？同美國 可能 嗱，亦都冇有陸戰嘅。 可能佢幕後好似普京咁啊，支持呢個拜登， 支持拜登， 懟冧呢個 Donald Trump， 我估會㗎，真㗎。 啊， 可能拜登都係親華嘅，親華派嚟㗎。 睇佢咁講嘢都係 親華派嚟㗎，應該係唔好視中國為敵人啊嘛。 依個唔臭米氣呢個時候， 我覺得唔係唔臭米氣。 喺成個美國嚟講，依個 查一查拜登嗰啲關聯公司啲仔啊，有冇喺大陸做生意得㗎啦？我覺得 係咪？依家又好似爆嘅。 係啊，我覺得係嗰啲嘢嚟㗎，同郭台銘嗰啲韓國瑜嗰啲咁相近嘅嘢嚟㗎，其實。 總之咧，就充滿變數。 係啦，咁亦都係一個越嚟越洶湧、風高浪急嘅台灣海 入。咁但係台灣人亦都有個選擇，咁自己係考驗下台灣人嘅智慧，係咪啊？即係係咪淨係俾人用互聯網嚟到炒一大輪？ 用假新聞去搞掂你咧？ 跟住咧就話窮啲，依家因為窮嘛，佢打經濟牌嘛。 咁又跟住一定會做。 喂，你唔好信我話俾你聽、啊，中共用呢個手法對付香港就話嗱，你唔起高鐵啊，邊緣化啦，跟住你經濟又唔掂啊，深層次矛盾、 嗯， 搞到香港人個個都相信自己好唔掂。喂，大佬，我哋 GDP 高過大陸 GDP 幾多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嗯嗯、 喂，台灣你窮極，大家去台灣旅遊你都知啦、 嗯嗯。 喂，大佬似唔似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台灣？ 唔似，不過 絕對唔絕對唔係，我覺得。 佢嘅生活水準，但係咁樣，佢嘅經濟增長係慢嘅。咁咧就但萬極都好咧，佢嗰陣時候馬英九時候過六噶嘛，話係咪？但係做唔到，唔知三又四。 好簡單，蔡英文上場，大陸唔俾遊客過去， 嗯、 但台灣嘅旅遊客嘅數字不跌反升。 嗯， 佢咪日本啊、韓國啊、香港啊嗰啲遊客一路升咯。 係啊，台灣其實係一個唔需要靠大陸嘅旅遊嘅嘅。 係啊，就問題就係佢在製造咗一個你對佢嘅依賴嗰陣時 候， 佢咪會如取如攜咯。韓國瑜啊，嗰啲咪就係佢嘅代言人咯， 嗯、 就係覺得好似一靠佢就掂，係事實上，佢、 嗯、 舉國之力政治上比甜頭嚟用乜嘢啫？屌、 嗯、 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個個都係咁噶啦， 係 咪？佢大殺幣用乜嘢啫？ 咁佢都有代住先啊嘛。 問題就係、是、佢可以代完之後賴數啊。係 啊 係 啊。 問題台灣得唔得咧？嗱、 嗯， 呢個係一個問題啦、 嗯。 可唔可以賴帳咧？好似斯里蘭卡咁樣。好似馬來西亞咁。 咁當然咧，民進黨咧就都要 shake up 嘅。民進黨依家咧就係、是、第一個內部分有啲分裂。 我覺得好簡單。美國喺呢個台灣保證法通過之後， 嗯、 究竟可以喺呢個美台嘅貿易， 嗯， 同埋產業升級， 嗯， 坦白講，蔣經國年代，美國台灣之所以能夠成為科技製造業嘅強國， 都係靠美國嘛。 係因為美國外包嗰啲。去了他那裡晶片生產嘛， 還有他那個什麼，是光刷機呢，全亞洲都兩部， 一部在台灣， 一部在南韓， 是啊 ，Samsung， 他就是將那個技術轉移過來嘛，自己有那裡嘛，所以美國現在有什麼可以給他？ 但那間東西就台積電嘛，做得很差的， 不是，現在Google在台灣，什麼一樣有這個office的，現在請很多人，那時候蔡英文都出來做show的，有成2000多個，即就業機會， 他有可能會支持台灣成為，發展成為高科技。 嗱，呢個係取決於美國，你問 咁啊，係啦，咁就取決於美國嘅，絕對係。 因為如果美國唔將佢嗰、那個，坦白講，如果我跟到你大佬，你都要同美國 ask for 一啲嘅利益先得㗎。喂，大佬，我、 嗯、 如果唔係嘅話，我後邊後欄失火嘅喎、嗯，台灣經濟唔好，係、嗯、嘛？ 所以咧，即、就、係、是、我哋啊，作為一個民間啊關心政治嘅人啊，亦都係有一股即係、就是、人民精神嘅人啊，關心人類嘅福祉。啊！唔好理，係咪同胞中華同胞呢、這個都唔係最緊要。 我覺得好簡單，我唔理你係咪 嘅利人民嘅幸福係最緊要。 同埋我覺得我理 唔 理你 咩國籍咩 邊一個執政都好，我哋香港人撐嘅就係一個民主嘅台灣。 呢、這個最緊要。 呢、這個台灣嘅民主制度係華人咁多年以嚟、第一次能夠突破，無論你係封建文化好，中共嘅。 同埋呢家最簡單，佢嗰、那個呢、這個政權嘅轉替咧，已經有 做過兩 幾次啦，已經。我投咗嗰次這個民進黨輸咗之後咧，我嗰陣時喺啱喺台灣，我仲好擔心話，喂個政權會唔會交翻去啊？咁我講我記得仲同台北嗰個陳應元食飯嗰堆人，佢係選台北市長噶嘛，咁佢就話係冇問題嘅，仲笑添啊佢，一定係會輸咗咪交翻出嚟咯，咁就係好清楚嘅。係嘛？咁所以 好簡單啦、啊，蔡英文做。 嗯。 當時大家好擔心軍隊國家化嘅問題， 嗯、 因為咁多年都係黨化軍隊。 嗯。 喺列寧式嘅政黨控制下嘅黨化軍隊。 嗯。 台灣咪一樣完成咗軍隊國家化啊？ 嗯。 咁有冇人走去蔡英文做總統嗰陣時唔向佢敬禮啫？ 嗯。 係唔會噶嘛？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好多時候我哋香港人睇要睇得即係遠少少，即、就、係、是、對台灣嘅支持唔係對某一個政府或者某一個政黨嘅支持。 嗯 而是在華人的社會裏面有一個這樣的民主的一個示範單位來的，其實 亦都是這個證明了兩樣東西。第一，你不要說華人的 DNA 小龍 DNA 一定不可以 這樣， 不適合民主，這些陶傑說的一樣東西，我覺得就是證明這件事是不對的，就是沒有他的 DNA， 他根本有這樣的有這樣的環境，人亦都有爭取自由，爭取可以當家作主的這種這樣的權利，所以台灣足之係成功，可以建立到一個民主體制，亦都唔係好難嘅事，係咪？依家就可以政權更替。第二樣嘢啦，就兩個制度嘅和平競賽， 好明顯啦，大家睇到邊個優勢啦， 你睇得到係咪？ 所以佢只不過就千方百計打擊呢個台灣國際嘅生存空間。好啦，就算我相信啊， 而家資訊咁發達，大家睇得到嘅，其實邊個係大奸大惡，邊個係呢個善良？ 同埋你大陸，你講嚟講去就話經濟嚇誒點發達乜乜乜，你唔好睇佢成個國家 GDP， 你睇個 GDP per capita 嚇、啊、人均國民生產總 值，人均國民生產總 值係嘥超氣， 你除翻個人口根本就好低， 實際都係一個農業國家，啊、 一個農業一個發展中嘅國家， 發展中國家。啊、 第二，仲有唔少錢去咗少數人嘅口袋裏邊。現在就是一兩個%的人佔了八成的資產。 你說以前國民黨、民國時代那些什麼梁、宋家、洪家、蔣家那些，少少一個中銀的行長啊，都多過他們幾個加埋，我告訴你聽啦， 動下十億八億，唉，真係啊，幾噸錢啊嘛，嗰陣周永康，唉，咁所以這個這個和平競賽啊，一個社會主義啊，一個就是走市場經濟民主的資本主義，好明啦。優勝劣敗， 最後尾我覺得亦都係大家眼中係咪只有利益而冇價值信念呢，咁樣香港人我嘅意思係話、 嗯，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希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可以再同大家講、 啊。下個禮拜我去咗， 哦，你去咗台灣開會啊？ 台灣個國際研討會講六四30周年，要停一停啦，唔得啦。 好啊，好啊，咁下個禮拜休息一個禮拜， 係、 啊，好、okay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